可以说把我弄得废寝忘食的，满脑子都是贺传香被恶鸡折磨的凄惨的景象。 嗯， 为他的病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医治，但病情没有好转，那最后他只能靠打强心剂维持。我一看中医也已经是没有办法了，那么看看西，所以我就亲自到北京请来了医院的教授啊，这是我父亲的一个至交。 嗯， 当时呢在西医界非常非常的有威望。在火车上他就问我，他说这个病人是你什么人呢？你还专程的啊自个儿跑来请我啊。我说他是我很普通的一个病人，但是哪怕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抛弃他。那么教授他检查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徐大夫啊，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心脏肾脏都出现衰竭了啊，肺部呢缺氧，也只能用强心剂，这只是维持一点点的时间，病人一周内应该就会因为心肾衰竭而亡。 哦， 那么我听了教授对病情的分析以后，我知道病人无可挽回了。当时想想，自从霍传香得病，可以说我是披星戴月，不论寒暑，很多该收的费用都免去，不想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因为这贺传香才刚刚到中年，30多岁呀，生了一群的儿女，最小的才2个多月。 嗯，很可惜啊。 非常非常可惜啊。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啊，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遵医嘱。很多的时候同样是咱们用三副药，即使差不多的病情，有的人他就非常的效果好，有的人呢就显得特别的慢，一问呢就在于是否遵医嘱了。那这不是闹着玩的啊，为了治病咱们必须得做出一些改变，遵医嘱。另外咱们一定要善待自己的母亲，母亲可以为了儿女们不顾一切甚至生命，从70年代80年代走过来的母亲，在他们的身上很多的疾病都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病因子，比如说有胳膊疼的、肩膀疼的、腿疼的，还有老胃病的、有心脏病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得这些个病？那那个年代呀，女同志他们这个生孩子啊，不像现在的女孩子他们生孩子真的完全不一样。你看啊，现在的女孩子生孩子从怀孕开始就跟个宝贝似的照顾啊，吃什么喝什么啊，都是考虑孩子啊，给孩子呢进行高级营养的补充。那么生孩子呢，现在你看看这些女同志生那么一个两个的， 嗯， 哎，专门有产检是不是？ 没错。 哎，专门定点在哪个医院生，在哪个医院产检，而且专门有专家接生啊，主治大夫接生。你生完了孩子吧，你坐月子你可以请月嫂，哎，你可以到外面啊，月子公司去坐月子，或者呢两家的老人给你忙前忙后的伺候你，是不是啊？ 嗯。 但是你不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比我再往前点那个年代，那怀了孕的都得下地干活啊，都得干到生啊，哪有什么伺候月子。有的女同志生完孩子她就得起来烧火做饭，出了满月就得下地啊，当正常的劳动力了。而且这孩子一生他不是一个两个，那这个呢就是他们后来为什么身体那么不好。所以我为什么感慨，因为第一我是医生啊，第二我也是女人，

它可以提升药性。 嗯， 那么还有长流水。 什么是长流水啊？ 这个呢，就指的是江和溪，就是能流千里的水。 哦， 长流水当中的水的阳气它最盛啊。不同的水它有不同的特点，那么在古代中医看来，煎药用水的上上者为甘蓝水。 嗯， 也叫老水、千阳水。这个甘蓝水它不是天然的水 哦， 而是人工制出来的水。 怎么做的？ 这个现在咱们中医对一些汤药还保留着甘蓝水的古老的做法。这个呢是这样，取水两斗，把它倒在大盆里，以垢阳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水放在大盆里，然后呢你拿个瓢把这个水啊往上扬，以垢阳之。那水这扬起来是不是有几千颗的水珠子？ 嗯， 哎，互相的往上啊都在那撒撒撒。你要扬好多次，上千次。哎，然后把这个水都扬过之后啊，盆子里的水珠子到天空中，然后它又落回到盆子里，产生了大大小小不等的水珠。那咱们这时候干什么呢？就收这个水珠的水，这样得反复千遍得到的水，它才叫甘蓝水。 嗯， 这个甘蓝水呀、啊，它具有奔腾不已、善动的特性。那它的作用就是引药入经。 哦，没想到煎药的水哈、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所以啊，这就是中医的大智慧啊。 嗯， 不但讲究药材的道地、煎药的器皿，以及煎药时你先搁什么药、后搁什么药、什么时辰放，就连煎药的水都是如此的讲究。传统中医呢，它诊病啊无外乎望闻问切，最终呢在治病上呢靠的就是一碗汤药、一根银针。 嗯， 这个是我们中医人必须都得精通的地方。咱们就拿这个选材来说，这中草药的选材不同啊，它就大大的决定了它能不能够发挥出药效。 嗯， 这同一株草药，有的地方呢它卖几块钱一斤，有的地方呢可能它就要卖几万块钱一斤。 我也发现了、 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价钱的差别呢？ 因为你选材不同啊。 嗯， 中药啊它分产地、分贵贱、分三六九，还分人工跟野生等等。所以呢我们在中草药的选材方面是极其严格的。 嗯， 药材必须要道地。 那什么是道地的药材呢？ 这个呢要是你到那个药材市场上，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药材的价格它不一样。 嗯， 那真的就叫是一分钱一分货。你比如说这个天山雪莲啊，一条根、雪昙花这些珍稀的药材，咱就先不说它，咱们就说说大家看似比较普通的药材的价格，它也是不一样。 嗯， 有的会相差十倍甚至几十倍。道地药材，咱比如说白术，它是老山的；党参，它是山西上党的黄松背参；茯苓呢，它是云南的云茯苓；陈皮是新会的陈皮。咱就说这个陈皮、 嗯、 大家说不就是一个橘子皮吗？啊，上次呢我去我们的采购中心总部啊，正好呢有一个药材商他送药材来了，我们跟他要的是十年的新会陈皮，还有一些呢是需要三十年的，最后呢他就拿出来的是专门给中医配送的一块一百年的新会陈皮。 嗯， 大家知道这个一百年的新会陈皮它有什么作用吗？ 有什么作用啊？ 在我们这儿呢是专门拿来治疗 重症胃病的。 哦， 这个三副肠胃汤对于重症胃病患者，他就要用到这个陈皮。这个陈皮比金价还高。 嗯， 一克100年的新会陈皮就是400-500块钱。那新会陈皮单一的它就这么贵。那么清代的叶天士所有的方子当中用到陈皮都不直接写陈皮。 嗯， 我们写一定要写新会陈皮，这个就是道地药材。那当然它的作用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老山白术，那比人参都要贵。啊，有人说了，人参最贵呀，你一个白术怎么会这么贵呀？老山的白术，道地药材，它跟别的地方的白术不同的是再气补气，再血补血。别的地方的白术它就没有这个作用， 嗯， 只是一般的补脾胃化湿。所以呢，我们把这样的白术用在三副修骨汤当中，很多的大夫他就看不懂了。这个白术是补脾胃化湿的，哎，你怎么把它用到治疗骨病的方子当中呢？因为可能这些大夫他们不知道，咱们用的是老山白术。但是你说不用这么贵的药材不行吗？啊，不用那还叫传承中医吗？在咱们中医啊，选择用的必须是所要求的，必须是一等原产地的优质的野生的药材。比如说你要用到雪莲， 嗯， 一定要是天山的雪莲。红花必须是西藏的。人参得有3年生啊，你得标明3年生的、5年生的，它的价格都不一样。你差一味药，那咱们这副方子就不能开，就得等。或者你做药就差一味药，哎，这个药丸子你也不能做，就得等等那一味药。那便宜的略等的药从来不进，为什么呢？就是怕耽搁治疗。而且因为是所有的汤药都要经过繁杂的炮制过程，费时费力，但是只有这样呢，那才能保证效果。可以说咱们正是因为注重了中草药的道地的选材，那才会有着好的效果。 嗯， 也正是因为有了天山雪莲、藏红花还有人参、冬虫夏草这些道地药材的真材实料，那才让咱们老百姓呢见证了中医中药的大智慧。这前几天呢发生了一件事儿， 嗯， 有一个大学毕业刚一年的23岁的小伙子被确诊是急性的心梗。 哦， 那么在这之前呢，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胃疼，老胃病。 嗯， 吃了药他不见好，正好呢路过咱们中医，结果呢大夫就给他一切脉，脉诊的脉象诊断下来，他那个脉叫结带脉。 哦， 这哪是胃病啊，这可是心脏的问题啊，就这个脉。那么医生呢赶紧给他做了心电图、太空舱的影像检测，结果发现心电图有所改变， 嗯， 而且是情况紧急。医生马上就告诉这个小伙子紧急的转到医院的心脏内科做了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再次的确诊，这次是明确的诊断为小伙子是冠心病，而且这个患者的右冠状动脉已经严重的闭塞，已经堵到 87%。 哦， 其实这个就是中医的预判，就是觉得脉诊下来你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嗯， 啊，那么到这个地步 87% 的堵啊，就要马上安支架啊，这个属于急症，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我们退一步啊，假如这个小伙子他没有到中医检查这么一下，那他的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嗯， 包括很多家里有心脏病的人也是同样， 啊，你看着你们家里人出现心脏病、心绞痛，大伙儿就跟那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不知所措，一发病了束手无策，甚至眼睁睁的你就看着亲人就在这么短短的几分钟离开人世。所以呢，我就希望我今天讲的这些个内容，咱们的听众朋友以及你的家人，你正好收听到，你一定要认真的收听。那么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关键时期叫做黄金五分钟，应该怎么进行急救呢？就像有心脏病史的老年朋友，你发生心绞痛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胸骨的正中偏左有压榨感强烈，你的呼吸是不是感觉到有些困难啊？脸色呢也会发白。那么首先第一步，你一定要舌下含服口服的硝酸甘油，或者呢吃速效救心丸，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可不能躺下来，你要跟那儿干什么呢？你要跟那儿不停的咳嗽，你必须得用力的咳，这个没人帮你，你自己得使劲儿的咳。每一次咳嗽之前，你都要先深深的吸一大口气，然后你再用力的深深的长长的不停的咳。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像要把那个胸腔深处的那个痰咳出来一样，这么个咳。每间隔大约两秒钟，你要做一次吸，深吸一口气，一次咳，一直要做到已经感觉到恢复正常，这才能休息。那么这第一步、第二步，两者缺一不可。刚才我讲的大家不知道记住没有啊，可能很多的人呢只知道做第一步啊，吃硝酸甘油这个会含服啊，救心丸会，那么第二步啊，以为含服完了就算完事了。那么我告诉你，你做了第一步，在临床上你只是做到了 50% 的生存的希望，你加上第二步的话，你的自救率，记住，自救率能够达到 80% 以上。这个就是经验。你通过深呼吸，为了就是增加你的氧气量，你咳嗽的这个动作就是要挤压你的心脏啊，相当于心肺复苏法，进而的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可以帮助你恢复正常的脉搏。这个就是我们电视里经常看到的啊，医生护士给患者做心脏的复苏啊，做这个，这是我行医50多年来总结出来的。大伙儿都发现这冠心病不好治，都知道不好治是吧？那为什么不好治啊？或者为什么它就治不好呢？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治病它不难，难的是你得找到病因，你找到了病因，那才能对症下药。 那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冠心病哈，那徐主任，中医是怎么看待冠心病的呢？ 这个冠心病这个病啊，在我们中医上，它属于胸痹的范畴，主要是由于这个血生浊物了，以及外邪等导致脏腑的损伤，再加上患者的七情内伤等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就导致患者气滞、血瘀、痰浊、寒凝等等一些个病机，使他的心脉闭阻而致病。仔细的听听我刚才说的这句话，血生浊物，血液脏了，脏腑损伤啊，阴阳两虚啊等等啊，再加上情志内伤，也就是说冠心病这个病，它是跟咱们的身和什么两部分有关呢？ 还有心。 没错。情志内伤啊，这就是心呢，身和心两部分都有问题了，你就得这个病了。 那这心病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在心态的因素上一般来讲火气太盛，恨呢、啊、这个恨气存心啊，一点点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或者什么事儿耿耿于怀放不下。中医讲恨人伤心，这个恨气表现呢就是有心脏的疼痛，气得我心疼，是不是这句话我们说了， 没错， 哎，把我气死了，气得我心都疼了，你看心疼气呀、啊、恨呢、啊、还有心跳心慌心热，夜晚的失眠，还做一些怪梦，咳嗽吐血癫狂失语等等一些个症状。咱像这个冠心病，有些朋友说了，哎哎，对，我有冠心病，我心脏偷停啊，我有心肌炎，查出来心包积水，二尖瓣三尖瓣的病变，心肌的梗塞啊，先天性的心脏病啊，也都是从恨气上来的。 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怀孕的这个女同志就讲，怀孕期间啊，结了婚了，怀孕了才知道这个结婚欠了30万的账啊，公公婆婆说现在你们结完婚了，这个账你们得还，是你们结婚用的钱，这就恨了。怀孕的事你一恨，你肚子里的宝宝他能健康吗？有些先天性的病不就这么来了吗？ 嗯， 那么在五行心理病当中就属这种病，它最危险。你这个恨气你存在血里，而心主血脉，与血的关系最大，所以存在血当中的恨气它就最最容易影响到心脏，而导致心脏的疾病。得心脏病的人，如果说你听我今天讲的这些，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你知道你跟什么人你生了恨气，你真诚的忏悔了，那么再加上药物，那你的这个病啊它就轻轻松松的就好了。我第一次有这种心得的时候啊，是88年的一个医案，现在也记录在医案第七卷当中。当时这个病人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个人姓刘，得的就是冠心病，严重的时候啊他一天会休克9次。 哦， 啊，你看这个情况，眼看这个人可能就不行了。 嗯， 所以来的时候啊是他的亲家用手推车把他推来的。我一见面，这个人眉头紧锁，尤其这个人始终是咬着牙，他的两边的颧骨啊非常高。一看这个人平时就一直咬牙，这个叫什么呢，叫咬牙切齿相，这个就是什么呢，有恨， 嗯， 天天的恨人啊。那么我就给他诊脉呀，这个脉诊我就发现他的脉象，左寸脉虚大而涩，按之凹陷无力，脉中有细丝脉。从当时的这个脉象上来看，这个人呢属于虚症，心血不足，实际上可以断定是心脏的左支的冠状动脉有硬化导致的心肌供血不足。 嗯， 哎，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左寸虚主心悸正冲，左寸涩呢就是心虚痛对胸，所以你看就通过这个就能判断他的心脏的左支的冠状动脉硬化， 嗯， 诊出病来了。我先没说，我就问他你什么病啊，他就跟我讲心脏病。我说你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呀，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就跟他说这个心病啊就是一股子恨气造成的，你要是不生恨气，你的血里边它就没有恨，那你就不会得心脏病。 嗯， 那你想想，你看看你都恨过些什么人呢，能知道吗？他想了半天就说知道。我说知道就能好，那你恨谁你能跟我说说吗？他说我恨谁，我就恨俩人。那为什么要恨这俩人呢？他就说了， 当时啊，我们村里呢有一块荒地，我是一镐头一镐头的刨下去，刨出了一块地，可是种了两年，村子上呢就说要收回这块地，这地呢是村子上的土地。我说我刨的时候怎么没人说是村上的呢？怎么我收拾完了，我刨完了，我种上了地了，你们就说是你们的了？所以我就非常生气，打那我就恨开了。听他说完，我就说这就是你的错了。他合计了一会儿就说，哎，也是这么回事儿。那我恨他们我还恨错了。我又说，那您想想看你错没错。就这样他又寻思了老半天，说，哎，恨他也真的是不对。然后呢，我再通过辩证给药，一人一方，通过益气养阴，活血通脉，在三副养心汤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就给他开了方子。当时呢，开的是党参15克，麦冬15克，五味子8克，丹参15克，石菖蒲15克，当归15克，炒枣仁15克，赤芍15克，生地黄10克，浮小麦15克，合欢皮10克，一共呢给他开了15剂，每天一剂药，煎水分两次服。我就跟他说，你回去吃药，而且我跟他讲，你回去啊得好好的想想，恨那两个人是不是你的错。你想通了你就会打嗝，不打嗝的话那你就接着想。结果这个病人呢他就回去了。 嗯， 第二天呢我就让医务人员呢给他打电话。第一天他没打嗝，第二天他也没打嗝，到第三天他开始打嗝。我一看他打嗝了，我就知道他的病一定能够好。 为什么打嗝了这病就能好呢？ 因为他要是一打嗝啊，他这个恨气呢就会随着打嗝往外排。那如果说他这个心结不打开，他心里面的恨不排出来，那么再好的三副药治起来效果也不会太快。15天之后药吃完了，他来复诊了，他的睡眠改善得特别的好，精神状态也好转了，胸口也不闷了，也没出现休克。我就问他，你现在你的心里边你还有恨吗？他说没有了。我说你的病完全好没？他说没有，我还有点头晕出汗没劲儿。我就对他说，那除了那两个人你没有恨了，还有其他的人招你恨吗？他说有，我恨我儿子不争气一事无成。我就跟他讲，中国有句话你知道吗？子不教父之过。你的孩子为什么一事无成？那跟你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你没有责任吗？他说有，我从小就惯着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说好，打今儿起别恨你儿子儿媳，他们都是成人了，你恨也没用了。那么我有一句话呢送给你，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呢你就别管他们了，做一个让儿子尊敬你的长辈你就可以了。所以呢回去你接着排毒去。我又给他开了药，第二副药呢在于排，那就是活血通脉，排毒化瘀。第二副药之后，这个病人的胸闷没了，头晕没了。第二次复诊来，他说还有出汗的情况。我就又问他，你接下来你还有没有恨的人呢？他说是谁谁谁。那我说你接着反省，中药呢一点点治病，恨一点点的往外排。之后啊，他来了以后非常高兴，老远的就跟我打招呼。我一看呢，这是身心都得到救治了，中医的目的也达到了，中医不但救了病还救了他这个人。所以呢，对于心脏病